好啦，中共总书记习大大发表开幕工作报告啊，直间咧就响起多次掌声啊！嗱，根据环球时报嗰个统计咧，佢呢个开幕演说啦，三个几钟头，直间响起72次掌声咁多啊，几劲啊！喂，不过咧掌声咧就唔会嫌多嘅，我哋腾讯咧阿 QQ 咧就系啦，咁乘势推出咧为习近平鼓掌，感叹号啊，仲要叫手机游戏，嗱、那个系统显示啊。短短一日就一日咁少啫吓，玩家已经累积超过十亿次掌声。好，我哋依家一齐为习大大鼓掌。好， 中国语文咧就博大精深嘅。喺十九大会有好多领导有好多嘢讲啦，其中一个咧就喺记者度咁讲嘅，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嗱，所以大家见到啊，已经先后推出咗呢个网络安全法、国歌法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类似呢啲论调咧，就当然唔系洗脑，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嗱，如果咧第时学校咧喺课堂度讲故事，嗱，外国咧有啲细路啊，佢哋唔听共产党嘅说话，死咗。嗱，咁样咧亦都唔系洗脑嘅，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笑傲江湖里边啊，有大批日月神教嘅信众，面对教主东方不败，就会大叫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英明神武啊，教主万岁等等等等。今日十九大啊，一众高官土豪。例如万达集团主席王健林啊，就指习总嘅报告令人自豪、鼓舞、激动，思想振发人心，令人心潮澎湃等等。哇，不由得不佩服金庸先生，60年前就已经识得用日月神教嚟讽刺共产党，唔知几时会有文字狱嚟批评金庸呢？我是强国新环者阿 Win， 好，欢迎嚟到今集强国 新环者，为习大鼓掌。我哋嚟紧呢一节节目系咪每一分钟啦、啊，差唔多啦、啊，系啊，每一分钟就诶停一停，为习大鼓掌。 为咗符合呢个十九大，我哋将今集20分钟嘅节目咧就延迟到三个钟头， 唔系延乜叫延迟， 系 慢慢 延长 或者发扬光大， 系啦， 为咗令到大家呢个兴奋嘅心。情咧系扩大，我就大鼓掌。 好啦，同埋咧，其实咧，即系各位听众，我哋都有个消息想讲嘅，就系咧，我哋三个咧，即系都会响应十九大啦，咁样样。咁我哋都研究紧啦，未正式肯定嘅，我哋只会改名做爱国新环。 好啊，好啊，我大鼓掌。 好，我系爱国新闻者阿 V。 听讲咧，所有嘅嗰啲品牌都嚟紧啦，而家即系譬如话TVB 咧会改做爱国 TV，Samsung 咧会改做爱国 Samsung。 会啊，好攰，好攰啊！ 之前十亿廿几次掌声，头先咪廿几次掌声啊？ 系啊， 人哋廿几次掌声都未嗌攰， 十亿人， 唔系啊，喺个会嗰度廿几 次，70次， 七十次系咯， 三个几钟头啊！ 咁我哋而家廿分钟起码都嚟翻七次啦。啊，系咪先？ 喂，咁啊，翻我哋今节啦，咁啊，主要讲翻啲十九大嘅一啲 重点啊，好啊，好啊，十九大 或者花絮啊， 好啊， 咁啊，八旗有咩睇法啊？呢个十九大， 因为首先咧， 研究得最多嘅， 唔系，我系直情背紧嘅，我未背到，唔好意思。嗱，各位听众啊，咁首先咧就系我哋强国新环者都好支持呢个十九大啦， 系咩？ 系啦，第一系呢样嘢啦。咁其实咧，我哋嗰日都特登请咗个假嘅开幕嗰日，咁请咗假就喺屋企睇咗。我都一段时间咁样啦， 感动流泪啦， 感动流泪亦都系喊咗好耐嘅。 我哋十年冇做过嘢噶啦，为咗迎接个十九大， 系啦， 系咪喺度做啲强国生 活？你讲开呢个咧，其实我近排咧，即系我都同我哋。即系我自己嘅工作嗰度，我同一啲即系大陆 office 嗰啲同事咧，即系夹紧啲嘢咁样嘅。咁即系小弟系做啲慈善机构工作，因为我系一个有爱心嘅人啦吓。咁咧就跟住我话，咦喂，你哋近排啲工作做成点啊？啲慈善救援工作做成点啊？咁样样。咁跟住佢就话啦，咦阿伯奇啊，喂近排咧嗰啲嘢咧就全部暂时停晒嘅。咁因为咧好多嘢咧要即系得到政府部门嘅批核咁样样，但系政府部门咧就呢轮就因为十九大。要开会啦，咁我心谂你全部去晒北京开会，你咁细个官，咁跟住咧，总之就系、是、即系我唔知佢喺屋企睇电视定点样样啦，咁总之系冇做嘢噶啦。咁佢仲同我讲话，哎阿伯奇啊，咁咧呢个情况咧，即系呢啲停 不满啊， 呢啲停顿嘅情况，听我讲埋先，即系。 呢个停顿嘅情况咧，应该会去到十月底咧，都仲系咁样噶啦。咁我听到系啦，咁我听到之后咧，我会觉得啊，原来我哋嘅干部都叫爱国噶，系啦，亦都好啊。其实应该嘅，其实即系你嗰啲咩慈善救援工作，其实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你食少一日饭系唔会死， 系啊系啊， 系唔会死嘅。食少即系饮少一日，即系饮少一日干净嘅水系唔会死嘅。 系啊， 咁但系啊，依家习大大系下紧一盘好大嘅棋， 系啊， 佢系为我哋为大嘅民族复兴 系啊， 去努力紧嘅 系啊，几百年之后，几百年同埋之前几万年嘅呢个民族嘅嘢，你一年三六十五日，够少一个月会死咩？ 系咯，咁你同埋啲小朋友冇饭食，冇问题噶，你还点咧？一直都冇噶啦，系咪先？ 死一两个小朋友都冇问题噶。 唔系唔系，佢唔系咁讲，佢唔系咁讲。可能有短暂嘅一啲小痛楚，咁但系因为呢个十九大系带嚟好大影响，之后会救翻千千万万个小朋友， 所以死一两个系值嘅。真就未咁讲啫。 系啦，咁继续我哋赞扬十九大嘅专辑啦。 系， 咁咧其实咧，即系 十九大鼓掌。 好攰啊，好攰啊，咁咧，其实咧，即系因为啊，十大大咧，即系实在太多好伟大嘅鸿图大计啦。咁我就即系唔逐一讲啦，即系讲一啲比较 重点啦， 重点啲啦，同你有关系嘅嘢 啦。都要讲两个钟。 咁系啦，咁我就尽量简短啦，冇办法啦。咁如果各位听众一定要去。详细睇嘅 ，OK。咁其一咧，就系、是、咧有一样嘢咧，都我相信咧，其实一直都有做紧嘅，但系佢会严格执行就系咩咧？全部外企即系外资啊，企业啊，要有党嘅组织喺入边，严格执行。点睇下边？ 咁我即系基本上佢系嗱以前嘅外资企业啦，就基本上可以自己话事、自己管理啦。咁如果你话要加插佢啲人喺度，嗱唔知佢加插落去会系一个咩岗位，或者系点样去架空佢？首先就要咬份粮先啦，起码系譬如佢安排一个一定系党员入去噶啦。咁咪。我相信佢一个监军嘅一个角色咯， 不嬲有个咁嘅 wording 喎，系咪叫做党委书记定系咩角色啊？ 佢譬如你每个省咧，都有一个叫省委书记。 唔系，exactly 系入， 一定公司入边。 系啦，喺公司入边嗰个 有个国企下一定会有嘅。 叫咩名？叫咩 title 一个人？ 哦，呢、這个就真系， 我记得 佢系叫党组织嘅咋嘛 ？No，exactly 就系党委书记。我 exactly 嗰、那个，本书，本书，我 exactly 系一个咁样嘅 terms， 我而家一时间醒唔起。好似就系叫党委书记嘅一个人咧，喺所有大部分喺公司度都有一个咁样嘅 post。 我相信会系国企咯，即系譬如可能系工商银行啊、中国银行啊，呢啲系会有一个咁嘅、 私人企业都有嘅， 系啊， 私人企业都有嘅，即系一啲即系可能中。即系唔系外资嘅私人企业都好多都有嘅，咁其实好多本身甚至好多外企都有，咁 而家就系将呢样嘢推到去外企 啊，系啦，咁外企本身好多都有，但系佢以前都有执行，但系佢依家系要全部，系要讲全部啊，全部意思即系 100% 啊，系啦，即系要有一个外企一啲党组织嘅人啦。即系党好明显地唔系讲国民党啦，咁 即系进一步去收窄呢啲外企嘅自由度啦，亦都可以另外一个睇法就喺啲咁嘅外国企业里面去再攞多啲资讯或者攞多啲人哋嘅一啲秘密出嚟。 唔止啊，我嗰阵时咧，我大概知啊，嗰啲公司咧，佢系有咁嘅角色，呢个人咧就可能系代表一个，我睇下点样比喻先。我系迪士尼啦，我系迪士尼啦，迪士尼入咗中国啦而家，咁咧有一个党委书记咧就入你间公司度，咁咧佢喺你个公司嗰度咧，其实即系当然有人工俾佢啦，你要系啦，你试下唔好俾啊，咁跟住咧佢会睇你所有嘅呢个公司喺大陆入边嘅所有动作。你嘅动作入面呢，譬如你话我听日呢就想搵米奇老鼠同埋边啲人出去游街咁样就去宣扬迪士尼咁样。佢会系喺度 judge 你而家呢所有工作同党嘅嗰啲动作系有冇嗰个相违背。係啦，甚至系会唔会系可以你呢个动作同党嘅一啲方针系结合起嚟。又话好啊，你喺迪士尼米奇老鼠游街啊，得。不过我想你着翻文革嘅服装去派啲毛羽绿类似咁嘅工作，佢都会系做一啲咁样嘅建议，系从而咧令到所有公司嘅动作方针都系喺党嘅思想领导底下嘅。系啊，呢个我系即系一路都知道系话好多喺强国要做到一间大公司人一定要识嘅一个岗位嚟噶。 系啊，咁咧，所以咧，本身咧，即系佢想推行呢样嘢，当然系深化我哋 国家对呢、这个欧美外部势力啊，同埋呢个帝国主义一个斗争啦、啊。咁其实咧，今次呢个习大大呢个十九大咁样样啦吓，咁、咧就佢基本上咧，佢系不停提出斗争两只字嘅。咁斗争咧，即系除咗一啲可能讲反腐嘅斗，即系反腐败啊、反贪污嘅斗争啊，佢讲一啲可能讲咁嘅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啊，佢都系用到斗争呢两只字嘅。咁所以好多人就系讲紧话啦，啊今次咧有一阵味咧，就系、是、有少少所谓文革味咧，即系今次十九大出现 咁多斗争嘅咩？而家 咁我哋根本面对 中 国 人就系最擅长呢个排除异己嘅啦。 我谂紧佢而家都冇咩斗争噶啦，系嘛？ 有国内有，始终喺个权力圈里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 自己同自己嘅斗争咯。 中国人同中国人，中国人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党派。有一句说话就系话，三个中国人随时可以搞咗四个党派出嚟 嘅。系因为呢个味道好浓嘅，佢直情系讲紧话咧。如果实现呢个民族复兴嘅伟大梦想啦，即系中华民族复兴嘅伟大梦想咧，就必须进行伟大嘅斗争。啲人咧，我相信可能有啲人就谂多咗啦吓。一讲呢句说话，谂起乜嘢咧？就1966年嗰阵时咧，阿毛主席咧就发动文革嗰阵时讲嘅说话。 系 啦，咁就系讲紧啊，点又唔系伟大斗争啊？咩社会喺矛盾中进行，有矛盾就有斗争啊？系、啦，即系任何贪图享受啊，即系咩回避矛盾啊，都系错误啊！即系呢啲咧，其实系有一种咁嘅味啊，即系咁嘅味道闻到出嚟咁样。 嗱，不如咁啦，白琪去讲咗咁多斗争又好，或咩好，始终都系人性嘅一啲丑陋面啦。 我系好光辉嘅， 我知， 我哋光辉斗争 系 光辉。 咁啊，不如讲多啲，讲多少少啦。就系譬如喺十九大里边咧，亦都有提及一啲香港同澳门嘅问题嘅。 系啦，咁其实咧，香港澳门咧，我就唔知香港澳门有啲咩问题先。澳门系未必有问题， 不嬲都好重视嘅。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要牢牢咁样全面管治。嗱，佢 exactly 咁样讲啊，冇可能习大大我觉得牢牢咁样全面管治呢个香港同澳门，咁咩叫全面管治咧？你哋觉得，即系大家有咩睇法咧？全面管治呢四只字， 唔同人有唔同嘅解释啦。即系我成日真系觉得中文系好真系博大精深嘅，即系咧明明香港比较熟悉嘅系嗰啲咩普选同真普选啊，明明大家就系想个普选，佢可以演绎一个佢嘅普选， 有假普选同真普选， 系啦系啦，演绎咗一个假普选出嚟，跟住就话喂咁啊一人一票咯咁样，咁而家咧而家好多人会话喂你当时明明应承咗我哋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啊， 跟住佢就可以将佢话两制喺一国呢两个字后边就无限延伸。 佢而家系出嚟讲咧，就系话我哋要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系不变形不走样。即系用佢嘅角度去演绎一国两制，唔明嘅人咧系一路听我哇，好正、啊，中国政府真系好好遵守佢诺言、啊。我哋啲明白佢讲嘅人，明白佢嗰个潜台词啊，就话咧，其实佢系要跟翻佢嘅角度，佢嘅一国两制，佢嘅港人治港嘅方式，咁大家应该开始越嚟越明白乜嘢系佢哋嗰个 version 嘅一国两制啦，乜嘢系佢哋嗰个 version 嘅港人治港啦，系啦，咁而家大家心目中嘅港人治港系唔同，所以佢嗰个全面管治，其实中国就好中意都系咁噶啦，都系嗰种潜台词，其实大家就你懂的，你话乜嘢系全面管治咧？我谂冇一个人有一个正常嘅理解，但系佢就佢嘅理解。 同埋听呢啲咁嘅共产话咧，有两个角度听嘅。第一咧就系佢讲咗啲乜嘢。第二就系佢冇讲啲乜嘢。 系 啦，咁冇讲啲乜嘢咧，就系你头先 MJ 咧就系我有感而发啦，即系佢讲嗰啲乜嘢咩不变形不走样嗰啲咧，点解好似我系咪 miss 咗？我今年佢冇讲啦，系嘛？佢冇讲呢啲嘢嘅，咩一国两制啊，不变形不走样啊，咩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即系好似可能我记性唔好，我记性唔好，所以我听唔到啫。系啦，咁佢讲啲咩牢牢嘅全面管治，嗱牢牢已经系讲紧佢嘅力度已经好强噶啦。掌握最牢牢咁掌握添， 系咪监狱个牢嘅意思啊？ 唔系，我哋极短系唔会咁嘅。 分析啊， 系啦系啦， 唔系嗰啲唔爱国嗰啲人要摆佢监狱嗰啲，系啊。 同埋对抗系全面管治，咩叫全面管治咧？嗱， 点样维持咧？ 香港系高度自治啊嘛。全面管治即系讲紧话， 我即系觉即系共产话，即系我方方面面系啦，就去管治你咯。咁你咁阿张晓明就话啦，全面管治咧同高度自治咧 系冇抵触嘅， 冇矛盾嘅。咁但系我觉得佢讲呢句嘢有矛盾喎，依家系 咪？其实好难捉摸嘅，我觉得呢啲捉摸都好攰啊，好嘥心机啊。而一向嚟讲咧，强国个领导思想就真系咁样，所以先衍生咗咁多好荒谬嘅 所谓唔同嘅，譬如一个政策出嚟喺唔同嘅地方走。針對的政策有不同的理解， 是啊是啊， 就是所就是點解就是因為太多啲嘅所謂官腔，或者所謂白旗講開嘅，點樣去理解阿領導講呢番説話，冇講邊一番說話，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演繹手法， 揣摩聖意啊嘛，即係有時我覺得嗱，有時我唔好用陰謀論先啦，亦都唔講嗰個體制，佢可能真係有時咁啱 miss 咗港人治四個字，係可以嘅，講真的真係可以。 嗱依個咧，我反對 MJ 嘅， 但令到啲人就好多思想出嚟，哇！佢系咪特登 miss 咗呢四个字噶？系咪有啲咩 meaning 政治嘅意思入边？ 其实唔记得咗啫。 系啊系啊系啊！ 我反对两位咁讲嘅，我唔系净系反对 MJ，我反对埋两位咁讲嘅，就系咧。 反对无效。 共产党系二十年代成立以嚟任何一次几多十七大、十八大几多大嘅会议咧，佢呢啲咁嘅文件或者呢啲咁高层次嘅会议所讲嘅说话咧，一定咧，大家一两年之后一定会明白，咦？点原来佢嗰阵时咁样讲系有咁嘅意思？佢绝对喺呢啲咁嘅政治用词咧，系唔会 miss 嘅。 其实 所有嘢都会 miss。 我理解白旗呢番说话就系、是，过一两年后，喂，好似风水佬一样啫嘛，同你睇风水 嗰啲预言书咁。 近呢一百年，佢即系近呢八九十年咧，佢都系咁样运作。因为咧，共产党系靠咩起家咧？共产党咧就系、是、靠呢啲政治语言，即系佢点样去。佢唔系令即嗱，你哋讲嗰个说话，我认同嘅，系即系某程度上制造一个所谓白色恐怖。咁但系但另外一边厢咧，就系、是、共产党咧，佢好多时咧就系凭佢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字眼，其实咧都有佢背后好深层次嘅意思。呢啲唔其实唔关共产党事嘅，呢个系中国嘅宫廷文化。中国嘅宫廷文化就 系 咁。 系啊，咪白痴咯，即系变咗咪好多人要去揣摩圣意，所以咪话嗰阵时有啲人都系讲想讲啦。习近平话见到呢啲楼话咁奇形怪状嘅，跟住咧所有地方官员就好紧张啦。哇，以后所有楼要睇下点样为之奇形怪状，点样为之正式，咁唔好啦。所有楼都正正式式啦，所有楼都睇下喂一模一样嘅款式，一模一样嘅设计。咁就为咗正正式式啦， 系啦， 咁就变咗矫枉过正 啦。系啦，即系我承接翻头先咁讲咧，就系咧，即系佢哋喺其他场合有嘢 miss 咗，我都觉得即系人就即系人嚟噶嘛，都唔出奇嘅。但系喺呢啲咁嘅十九大咧， 系 好少会有啲咁嘅即系 missing 咁嘅，即系所谓 missing 嘅嘢。咁其实咁，但系其实同埋你另一边厢就系依家香港发生嘅事，都系反映緊佢哋想講所講全面管治呢四隻字， 嚇，亦都令到佢如果係一個咁樣嘅所謂嚇咁樣嘅氛圍之下啦，咁嘅氛圍之下咪令到佢嘅講說話其實都唔能夠好清晰。好正正常常咁讲，佢都真係要每隻字喺度啦，点样明示，点样暗示，点样其实唔想讲香港啊，都关我哋鬼事咩咁样，佢都夹硬要加落去，费事俾人话喂唔係喎，我唔讲香港会俾人哋去政治地去点样嗰啲叫演绎我呢番说话㗎喎，咁样咁所以咪变咗而家所有嘢都变咗流于嗰、那个官僚政策， 其实全世界可能到发展到今时今日，2017年嘅十月，我哋录音时间系10月20号，我相信可能只系得一啲咁嘅封建国家或者共产党会仲系用一啲咁嘅官腔去落一啲咁嘅指令。其实人同人相处点解唔可以？譬如我真系落个咁嘅政策，为民做好事嘅，直接去实在啲、具体啲去讲出嚟。而家共产党，譬如包括十九大，好多嘢都系离地嘅，用大陆嘅语就系唔接地气嘅 官腔 咯，系啊，即系你好难去理解咯。 第一咧就好难去理解，第二就系讲紧话咧，其实佢点解有啲咁嘅考虑咧？因为佢系要考虑佢各方面既得利益者利益啊嘛。 我好易理解啊，好简单咪就系乱斩权力咯。 嗯， 佢因为所有嘢都系根据住嗱，总之我有根据翻呢一个既有嘅模式去做咧，去咁样去讲咧。 自自然然咧，嗰啲拆解嘅人又好啊，去听去理嗰啲潜台词嘅人又好啊，自自然咧，我权力就得到稳固，所以就有维稳嘅角色出现啫嘛。 同埋咧，佢有一个字咧，嗱，其实我呢个真系可能我读得书少啊，即系我完全我听唔明佢讲咩嘅。佢话咧，中央对港啊吓，个全面管治权。同埋高度自治要点样咧？要有机结合， 有机结合。 即系我而家即系 无机，organic 要 organic， 即系 organic 嘅，即系有机可以健康啲， 系 即系健康啲咁健康结合，我唔知点解。 其实有机结合系咪真系咁嘅解啊？系咪 organic？ 佢基本上唔需要解释， 你自己嚟讲。 因为咧，大家已经知道。知道喺我諗就算好多香港嘅市民都會知道，喺強國嘅諗法嚟講，佢係想香港點樣？佢求其整個 wording 出嚟，其實未必係有益入嘅。佢話宇宙性結合，wonderful 結合咁樣，係啊係啊。咁然之後你就盡可能咧，就去迎合佢。哦，總之我知道咁樣咧。做到咁样，我做到以后每个人出嚟都要攞住本无语录，咁就有机结合啦。咁样，咁我可能香港嘅即系做得癫啲嘅人啦吓，我就会决定以后香港嘅学生啦，就要每人将本无语录出街咁样，咁就为之有机结合啦。咁样，我顺应中国嘅政策咁样，呢啲就系、哇，讲讲下已经差唔多时间啦。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太感动啊，系啊，即系太感动同太开心啊。咁咧，其实咧十九大嘅嘢咧，咁就系即系将来。即大家都可以多留意嘅，就系、是、即系讲紧所好多具体嘅政策或者措施咧，慢慢之后要慢慢推行噶啦，即系包括对我哋香港嘅影响。 系啊系啊，睇下点样有机结合咯。 系啦，咁其实睇下点样有机结合啦。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系啦， 下次翻嚟再见， 再讲啦， 拜拜。